调团，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众气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0898或登录众气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三伏苦暑天，三次晒毛眼，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叫上他拉班，手里把脚扇，就等老爷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童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窗边开着花夹子，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8，686858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我是北京电台主持人梁岩，今天为大家分享文章《夜来香开花的时候》。夜来香开花的时候，我想到王妈。我不能忘记，在我刚走出童年的几年中，不知道有几个夏夜里，当闷热渐渐透出了凉意，我从飘忽的梦境里转来的时候，往往可以看到窗纸上微微有点白，再一沉心，立刻就有嗡嗡的纺车的声音，混着一阵阵的夜来香的幽香流了进来。倘若走出去看的话，就可以看到一盏油灯放在夜来香丛的下面，昏黄的灯光照彻了小院，把花的高大支离的影子投在墙上。王妈坐在灯旁纺着麻，她的黑而大的影子也被投在墙上，合了花的影子在晃动着。她是老了，我不知道她什么时候到我们家里来的。当我从故乡里来到这个大都市的时候，我就看到她已经在我们家里来来往往地做着杂事，那时已经似乎很老了。对我，从那时到现在，是一个从莫名其妙的朦胧里渐渐走到光明的一段。最初我看到一切事情都像隔了一层薄纱，虽然到现在这层薄纱也没能撤去，但渐渐的却看到了一点光亮，于是有许多事情就不能再使我糊涂。就在这从朦胧到光亮的一段里，我们搬过两次家。第一次搬到一条歪曲铺满了石头的街上，王妈也跟了来。房子有点旧，墙上满是雨水的渍痕，只有一个窗子的屋里白天也是暗沉沉的。我童年的大部分的时间就在这黑暗屋里消磨过去，院子里每一块土地都印着我的足迹，现在我还能清晰地记起来屋顶上在秋风里颤抖的小草，墙角檐下挂着的蜘蛛网，但倘若笼统想起来的话，就只剩一团苍黑的印象了。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远离夏季中暑，缓解肠胃不适。我有同仁堂牌藿香正气水，同仁堂国药。人保服务又升级，理赔夜市开张啦！自中国人保518客户节起，线下理赔服务网点时间延长至晚九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 4001234567，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东二环南段左安门桥到建国门桥的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东三环十里河桥到农展馆桥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金子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筑配成双，天蓬十六合一缸， 最爱白雪带不长，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院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下院七十 二变， 来访 有你有我 该 有他， 街坊 七十二变， 凡事不往心里装， 快乐不管娱乐七十二变， 这里还有我王大磊。 小比英明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快乐大街酒吧里，你们知道什么是马商吗？ 马商我知道，过去有那个马帮，就是拿马驮东西运来东西，那叫马商。 不是那个马。 你说正确答案吧。 史记中所谓 火 引车卖浆者流， 引车卖浆者就是推着车、 啊、对不起对不起，我忘了，我忘了，你可能学的东西不扎实啊，我忘了，我应该讲那个普通的这种大实话， 那叫大白话， 别老说瞎话行吗？大实话。 我应该接地气啊，我应该考虑到咱们市民聊天的一种风俗习惯啊。这么说啊，相当于这个贩夫走卒的零售商贩，但是呢，自打呀他们用了二维码之后呢，他们就成了马商了。这种付钱的方式就是电子支付。 哦，这个现在很普遍吗？科技发展了，随着这个四个现代化的这个进程啊。 哎呦，王大磊，你这个 不断的推进， 是 我们在新的一个5年计划当中啊，规划了我们的前景。 你是不是昨天读旧报纸来着？ 改革开放一片天，祖国各地天心言。 他这报纸比我还老。 没 自打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满了大地。 对， 吹了满了大地，这句话真难说。 经营结算这个环节呢就越来越便利了啊，现在呢就用电子支付这个词汇刚刚开始的时候，不少马商啊也自嘲自己就这么着，就凭着那么一个花花的码， 花花的码 咱们就能挣钱。 这不是乱七八糟，是有规律的，而且随着科技的发展，这二维码都不算什么，今后还有三维的， 对， 四维的。 这就是说什么时代进步，科技发展让我们的支付方式更加的多元化。 你这个词 读报纸了。 但是你们不觉得现在特别方便吗？你比如说大磊妈妈阿姨去买鞋垫，经常不带钱就咬牙 白拿人家的。 就我听意思就是出去本来溜早，没想到哎碰到早市了， 鞋底儿漏了。 这早市啊没有愣碰您的， 鞋不太跟脚，买鞋垫买鞋垫，买鞋垫没带钱，过去你妈两手一摊，完喽， 就那么插着回去喽。 可怜可怜我不，给个鞋垫不，我这上有小下有老的，回不去走喽。 到周边看看有没有熟人，陌生的城市啊，熟悉的角落里，也曾彼此安慰，也曾相拥叹息。 那说明这还是有熟人。 突然想买个什么东西，但是没有现金，没有零钱，有时候就制约你。 那是肯定的，你不能不给人钱拿东西。 可是现在好了，自打你妈 胆肥了， 自打你妈会了电子支付以后，走了。 你妈当时当着摊主的面来了一个扫堂码，顺利成功，心满意足。 不过确实有二维码现在是很方便， 对， 很多东西都能解决了， 买个水的，吃个冰棍的，都能扫二维码。有的时候出乎意料的地方，哎，居然也能扫二维码。 出乎意料的地方，澡堂子。 其实城管也管他们， 城管绿化，什么东西扫二维码， 偷偷摆的摊儿啊，卖老玉米， 无照商贩， 人家也有二维码。 这个二维码啊，你要这么说到处都是，你自己都能设。 是吗？ 马上 咱俩比如说你借我钱 啥二维码你付给我。 王大磊说那话我以为是自己涂个那个黑白的方块就能当二维码呢。 那不行，你还得给打印出来，而且你还是得申请一个二维码，不是说你自己画一个就行。你要画一个这么管用，你干嘛不直接画一个银行呢？ 这故事神笔马良里好像有那个贪心的县令就要画金山嘞。 对， 哎，画一个银行不能当流通的用。 小花， 你只能到那边时候用那银行。 对，我刚要说呢，画银行吧，画钱吧，画车呀，画马呀，这都好像是封建迷信活动似的。 哎，小仲，你是不是觉得这个发展势头让你都啧舌？让你 怎么这个音都这么费嘴呢？哎，确实有了二维码，你比如说啊，王大雷开着手扶，要到 手扶什么？ 汽车呀， 去做美容， 把车美容，人美容， 人吧， 人吧，行， 哈尔滨还没商量好呢，是吧？ 把车辱到停车场了，美容完了之后，给钱。 我这么横，这么横的， 方大雷傻了，钱， 我就没 钱， 没钱。 我听说呀，吃霸王餐呢，还没听说过美霸王绒的呢。 嗯，王大雷，哎，把手机掏出来了。把那二维码来了，您扫吧，爷们儿。 老 先生您好，先生刷完了，先生谢谢，先生下次光临。 哎，这变化也太大了， 我下次就不应该来。 哎， 出去王大伟呢，找那手扶啊，这儿呢，哒哒哒哒哒往外走，刚到这个地杆那儿， 给钱。 我怎么听着想别的了？ 往那一哆嗦，我没， 我说我给钱，王大伟 没有钱， 没有钱。 王大伟赶紧把手机又拿怼人面前了。要不你试试这个？ 试这个，我这有一产品是吧？ 二维码， 人家拿那机器扫，地高工。 先生您好，先生谢谢，先生下位子观。 您慢走，老爷子，您慢走，您慢走。 哎呦， 爷， 这些位的态度啊，都是势利眼，这就是。 那你消完费你不给钱，人当然给你急了。 花一分钱也是财神爷呢，对不对？王大爷开着手扶，走着半道，突然肚子里边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咕噜咕噜咕噜 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咕噜咕噜咕噜咕 噜 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 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 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咕噜咕噜咕噜咕 噜咕噜咕噜咕噜 哎呦，看没吃过，这渴了，不是饿了。 这小卖部，我给买空了。 凉的，凉的，凉的，不，这不够凉，换那个。这不够凉，换那个。 我凉这行不行？这够凉了吧？ 我买凉席。 买凉席能解渴吗？ 这凉，这好，这 不够凉吗？ 拿着就走，站住！ 给钱。王大磊这回神情自若， 这道我这道祖传，给自己来嘴巴， 来嘴巴干嘛？把这个 手机二维码给拿出来了。 呵，这么大事儿？哎，我放这手机是吧？ 小花， 啊， 把手机拿出来我都信，把手机里边这二维码拿出来，这怎么拿的？ 对，就这一展现，你知道吧？ 甩甩甩，爷，您 他跟我客气，爷是这意思。 先生您好，行，谢谢，先生慢走， 先生慢走， 哎，我再来， 不送了。 一个小卖部这么贫气， 哎，王大雷拿这堆这个饮料吧。 王大雷这一听下来，这通感慨啊， 哎呀， 真是我做了这个在线支付的排头兵。 谁给我发锦旗？我这就成排头兵了。 他们都不敢用的时候，我就敢用。 对。我 是 跑， 这是哪年代的事 儿？其实这事儿也没多久嘛。 对， 往前翻个三五年的，你想那个二维码，好多人就说这钱弄走了，去哪儿都不知道，你就敢对接银行卡，胆儿这么大，嗯，哎！但是没想到现在是二维码遍地开花，大家都出门不带钱，全都扫二维码。 甚至海外现在都这样了。 以前呢，大家都以为这个王大磊是这个电子账单的这个愣头青，现在也没想到成了排头兵，也跟姜文客气，是。我也是这个数字智能化市场的受益者。电子支付让市场带来了很大的转变，给消费者提供了非常便利的手段。 嗯，对， 这能是中国的四大发明之一吗？移动支付 不能，已经有四大了，要有就是第五。 这个新四大发明呢？ 新四大发明 那还差仨呢， 先走一个， 先走一个，喝一个， 庆祝一下啊，是不是？ 而且确实也是，你看像王大雷以前那钱包多肥，这么厚，跟汉堡包似的。 钱包是上下加当件钱是吧？ 对呀，你外面要有什么卡呀，还有口罩， 包着卡， 我存折， 对， 还有月票、晚报、 字条、写的情书，里面还有四毛钱， 这出门都带着吗？ 带。 就反正好多就报销的那些票啊什么票据你不都塞那钱包里吗？ 我出门报销去。 不是啊，就是停车场的票你有时候你不可能天天你往外拿呀，你不塞钱包里啊、 嗯、是 最后你们单位不准给你报销，但是你怕万一要报销啊。 我不知道我这么些年等多少个回万一。 总之反正你那钱包飞了，现在你看往哪里出门 钱包丢了。不用钱包了， 钱包扁成什么样了？钱包跟豆皮似的 都透亮 啊、哎、油豆皮 薄如蝉翼。 数字化的生活让你便利了，让你安全了。 不光是我，所有人，你不能老拿我说事。 那倒是， 就跟你们不便利似的。 其实我呢是作为一个马商的小业主啊。 嚯嚯嚯嚯嚯！你还真敢说？ 那可不就是吗？我做这个酒吧生意，你不能说不是业主吧？ 这个马商啊，一般刚才你说了，贩夫走卒，他都是外边流动的那些。你这种有摊儿， 有摊儿也当然可以啦。我是零售市场的第一线。 是。 我是。 你是标兵，你是模范，你是灯塔，你是火焰， 你是太阳光， 你是紫外线。 哎，你们这么一说， 你是探照灯， 你是大酒店。 我的买卖无孔不入啊，遍地开花。现在不是毕业季吗？就杭州一个大学附近呀、啊，有一条美食街，毕业生们马上离校了。哎呀，马商们催泪打横幅送别毕业生。 不是，等会儿不是挥泪吗？他干嘛催泪？ 就是催你眼泪啊。 好，让别人流，不自己流了。 不是，他就是在这个横幅上写上很多的这种让你有触动的，让你有那些 催人泪下的话。 哎、对，现在叫催泪大甩卖。 哎，对了， 对对对，比如说以前等你下课，现在等你下班、嗯，下次要牵同一个人的手来我们家吃哦。出去以后，出校以后啊，离校以后，再也吃不到这么大份儿、这么好吃的东西了，要常来哦。 出去以后。 希望你们工作顺顺利利的，不开心的时候要来吃，开心的时候更要来吃哦。 哇，这边还有口音， 还来吃，你知道吧？ 后来有一个毕业的妹子啊，眼味表浅啊，看了以后就哭了。毕业以后我就离开这个城市了，再也吃不到了。以后我一定要把这条街好好的再吃一遍。 哎呦， 仿佛好像这条街就不在了似的。 我爱吃的油，特制的花甲，锡纸的粉丝，烤的猪蹄，拌的凉皮儿。 千万也没吃什么好东西。 你知道学校附近有一条美食街，那是什么感觉吗？啊，晚上你可以过来吃宵夜，早上你起晚了替这儿吃早点。 早上 这个美食街得是通宵的是吗？ 在学校外边，它不光是那个面对校园里的同学。还有社会上的那么多人类 的。不是，可是一般美食街呀、啊、它是这样啊，它是一般卖夜宵的，很少就卖早点了。 不是，你们家卖， 他不能24小时转。 哎， 24小时不休息， 来吃早点吧，他们家没有。这边啦，同学们晚上睡不着，吃一顿吧。 他们家 他们睡了，你许不许吧？ 我许许许许。 而且马上对学生们也特别优惠，学生到这儿来可以便宜多少多少折，而且一扫码就可以吃到，钱都不用带。马上确实都是小买卖，你知道吧？就跟学生的消费水平它达到一定的和谐。 对，本身小买卖就是他扫码就是 吃点什么猪蹄儿啊，这能花多少钱啊？ 对，你买个发卡能花多少钱啊？ 那看您吃多少买多少了。 学生嘛，一个宿舍来是不是能吃几个猪蹄儿啊？ 那看这宿舍多少人了。 王大美，你这老跟大家这个，不过这样也好，未雨绸缪都想在头里， 哎， 对不对？ 再者说他扫码前提还得是有钱，没钱干扫也扫不出去。 是这样，但是呢学生吃点夜宵真花不了几个钱。 在这就 现在孩子们家里有钱的那还真有钱呢。当然了，我觉得小孩啊，就是你说让他这会儿吃海参他也没有那个心劲儿。 那可不一定， 小孩就是爱吃那口味重点的那个什么烧烤呀，什么猪蹄儿啊，什么锡纸的包个什么这那个就挺满足了，给他弄个什么燕窝鱼翅小麻棒，吃不出什么好来。 我还没听说哪个美食街上卖这个 脚上小饭。你忘了你小时候高中学校门口你一下学一溜跟头过去的， 摔过去的。 不是那个， 那就是台阶。 我一形容你跑那叫快呀。那些招你喜欢的不也有一些小零食吗？就说有咱们街坊收集了一个校门口美食排行榜、啊 哦、 近些年的 都有什么呀？ 按现在流行的方式咱们倒数啊，第五名珍珠奶茶。 珍珠奶茶竟然排在第五。 对， 我认为他的名字得特靠前呢。 嗯， 靠前我认为一定是吃的，他先是喝的、 哦、 这个是靠后点的。 记得吗？你们学校旁边的那个大自然奶茶。 吓我一跳， 大自然奶茶。 你最爱挽着一个绣花裙，绣花裙是借贷啊，就跟红领巾一样。 呵， 你再挽着个碎花裙，点一个红豆奶茶， 再点一绿豆奶茶。 对， 酸酸黏黏那种感觉，就像初恋的味道。 呵， 头回听有黄豆奶茶。 黑豆奶茶， 这个黄豆奶茶吃完了是不是老得排气？ 就是豆浆啊。 你们俩一边聊一边咬那珍珠，咯咯咯咯。 这珍珠这么脆的， 这成老鼠了，还咯吱咯吱的。 确实，我正面里边搁的是黄豆。 那是倒数第五名， 倒数第四名，关东煮。 关东煮确实很流行，因为有荤的有素的，味道也很浓郁。再买个主食，哎，这一顿饭， 就反正你买几串丸子，你一串我一串，比着吃。捋这关东煮的时候，特别希望生活就这么一直下去，没有烦恼。第三名，麻辣烫。是不是看到这三个字口水就止不住了？ 好，王大 是烫的。 哎， 腊肠，香肠， 辣香肠， 豆泡， 萝卜，素丸子，蘑菇， 芝麻酱一碗一碗的要。 我不会吃麻辣烫啊，会喝芝麻酱。 那你是不是闹肚子了？骗人那么多麻酱吃， 一边吃还得说的没白糖， 5块钱不管饱， 喝麻酱喝饱了，倒是左溜不要钱。 校园门口美食排行榜第二名，辣条，零食界的扛把子。 哎呦，这辣条，我到现在我也没吃过，但是说大家都特别喜欢。 哎呦，你没吃过，那就是终身遗憾。 辣条一开呀，那你这味道自然来。 哦，它那么大的气味，能把其他的味儿给压住。 对对对，这个办公室里试试啊，就是一个角落里开一包辣条，呜， 全变辣条， 整个屋都是一股辣条味儿。 哎呦， 这个辣条一开呀，黄金万两。 彻底的民族品牌，听说呢出口美国了。其实你说真好吃在哪儿吗？也没觉着。 他就是闲的时候能解闷儿， 真解闷儿。同学之间交流感情，你一个我一个，做手指头吃辣条，也是一景。 不算不会过。 做手指头吃辣条， 校园门口美食排行第一名。 咱听听这第一名，花落谁家？ 有你有你有你啊！ 什么呀？ 咱仨一人一家， 都喜欢吃啊，从老到少，从小到大。第一名煎饼果子，你想能击败辣条，荣登校门口美食排行榜的第一位，是不是非煎饼果子莫属？ 对，他因为糖时候， 饿了真顶饱，3-5块钱吃的又饱又好，多样的美食，酱啊，甜面酱、辣酱，这个，葱姜蒜、香菜， 我还没说是撒蒜的呢。 蒜不要， 姜也没有啊！你都多吃煎饼搁 姜， 不要您早说，这都撒上了，还得摘去。 煎饼满在炝锅里， 辣酱抹两下， 黄酱抹两下，豆腐乳抹两下，韭菜花抹两下， 香酥的口感， 嘿，大大的薄脆，大大 的 葱， 多样 的 食材， 生菜肠， 还有配榨菜丝的，反正多变的组合，总之让你吃到最有魅力的煎饼果子，让你的校园生活 更加的煎饼一些， 不枉此生。 这位一见面就不枉此生了， 但人家确实火到了国外啊，而且这些零食已经叫摊贩， 对，摊煎饼的可不叫摊贩嘛， 而且这些小商小贩全变成了马商， 这就跟上时代的浪潮了， 就是时代的弄潮儿， 那他们就是潮流的排头兵、 突击手、 革新迷， 那他们就是潮流的先进工作者， 38红旗，不对，这不对， 也背不住有扫女二维码的。 当小院儿高大的天棚撑起春夏秋冬的分明， 当指路的大爷遇见娇滴滴的智力，一路好心情哦。 当千年古都的文明恰逢一跃而起的人工智能，聊北京，说 AI， 接地气，有未来。娱乐72变节目播出时间改制，首播上午9点至10点，重播凌晨2点至3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小底，英明，王大雷，恭候您。 快乐大街，快乐事，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明、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娱乐72变下半时段。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72变，多联络，多接洽。

一箱的干白葡萄酒啊，它可能数量更加的稀少， 对， 所以千万不要犹豫了，您一犹豫别人就抢先得到了好的价格了。499您能带走12瓶来自于法国原瓶原装的干红葡萄酒，还有加赠的一箱的干白葡萄酒，赶紧拨打我们的电话吧，400-015-5151 400-015-515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688-5858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远离夏季中暑，缓解肠胃不适，我有同仁堂牌藿香正气水，同仁堂国药。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再升级，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为所有司机朋友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车险理赔协助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京藏高速出京方向马甸桥到上清桥车辆行驶缓慢，北五环顾家庄桥到上清桥的东向西方向车辆行驶缓慢，西三环六里桥到航天桥的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白天晴见多云，能见度好，登山气象指数为3，上午较适宜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高空西北气流和暖气团控制，光照强，将出现38度左右的高温天气，较有利于臭氧生成，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3级。今天的气温在38-25度之间，白天舒适度气象指数为3，感觉炎热，夜间舒适度气象指数为2，感觉偏热。今天白天晴见多云，紫外线气象指数为5，紫外线照射强度很强。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爬上了墙， 小花小树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有 乐 七十 二变， 烤肉子鱼 白天晚上 家有 七十二变， 瓦来房 有你有我 街坊街坊 七十二变， 凡事不往千里装， 没我王大磊。 小比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快乐大街家属院。哎，王大磊，你小的时候有什么就是在学校里面就人家有而你没有的东西啊？ 人有我没有， 100分的卷子人家有， 我也有啊， 小朋友的爱戴。 恐怕得够岁数才能有的，你说这个别的小朋友估计也没有。 老师们的拥抱 啊，那我能有过，也不但不是挨个都抱啊。 不是说胡同你每天上学70多老人排在胡同口一个一个抱你一下， 把我传送到学校去，我坐传送带上。 那我记得你小的时候挺虚荣，就是经常比如说我拿一新铅笔盒吧，你就看着好，然后呢就自暴自弃。小柱呢， 那我能坚持到今天真不容易 啊。小柱拿了一个变形金刚，你瞅好，你没有， 哎呦， 自暴自弃了。 对对对，王大磊一看一下报废了。 球鞋好像你特别在意这个。 对呀、 因为你们班的有那么几个男同学吧，净买那又新又酷的球鞋，你死缠烂打让你奶奶给你买，你奶奶就是不懂。 你 奶奶不懂是不买，她不懂就不懂吧。 不是，你说这是什么乔丹的几几几几号什么什么哪款，然后是什么纪念版，你奶奶说 买单鞋回来给我。 奶奶说你有那么多球鞋了，然后你说了你爱这个运动员，你喜欢他的运动精神。 我跟我奶奶说的还真认真。 后来奶奶问，那将来你们俩就能一起了吗？ 一起打球也打得了吧，也打不了奶奶，比我大多了，他是球星，世界级的。又给你奶奶讲了讲这个技战术。 我就不能跟年轻一点的爸妈沟通一下吗？ 有啊，然后那个年轻的孩子爸妈说，孩子你跟我说这也没用，我也不是你爸爸妈妈，去去去，回家去吧，回家去吧。 我亲的不行啊， 亲的骂你。 我们家什么教育方法， 就这点分还想买球鞋。 就是，但是你发现没有，小时候要买什么东西的话，成绩不好好像不给买。 对， 也分买什么。 不，这买什么呀， 买个包子成绩不好也给买。 哦，那比如说就是说成绩考得好一点，家长会有奖励。 对， 你甭管是奖励玩具，是奖励出去玩 啊， 还是奖励什么新的学习用具， 嗯， 反正都得有点奖励。 要么就是你提高特别大，不管怎么说咱孩子进步了。 对，少打一顿吧， 这算奖励啊。 现在小孩有心眼， 以前也有。 你也挺贼，小时候， 嗯， 想要什么东西吧，从薄弱的地方入手。想要什么吧， 我偷去是怎么的？ 就是 先供你奶奶， 哎，对对， 心软啊， 打软肋，蛇打七寸。 然后呢，是你这个姥姥， 看来老年妇女好打动是吧？ 你仗着小时候长得圆呀、 啊，这叫什么特点优势？ 你奶奶一看你那么可爱，非要个乔丹的布鞋，那行， 乔丹的布鞋，那不如内联升的好吧？ 乔丹的球鞋， 布面的那种。 小花，你先找找有这款，你再瞎说。我奶奶买不来都属于正常的，我告诉你说。 布面网纹嘛。 但是那个时候啊，真的，一双鞋，说我天也就几百块钱吧。 啊，那会儿几百块钱可叫钱了。 三百，四百 。 那看买什么鞋了。 600。 现在小孩啊，在学校里啊，就同学要有什么东西他没有啊，那可能刺激更大点，因为那东西现在花着啊。 那天了。那来一个，我拿一平板电脑，那时候我拿一个这高级的这个 GPS， 我这耳机也特别厉害。 他找不着家是吧？ 那耳机，我那耳机里边就带播放器。 嗯， 我那个带红外隔热的，我这个能够透风防水的，这人家都有高精尖的。 你现在如果在小学里，你是一种什么感受？ 跟他们不是一个年龄段。 你想象你小时候，现在你呢，在这个小学生， 对， 小学生都买这智能手机了，还有智能定位手表。 对， 你呢 还看慧能的电影呢， 你还手绘人画的那圆珠笔画手表呢。 会， 我们家得穷成什么样了？ 你不张嘴谁给你买啊？ 多新鲜的！ 你跟你爸你妈说了， 可怜可怜我吧，我是一个苦命人。 我要一个智能的手机。 嗯， 你妈奇怪了，干嘛要那么好的手机啊？买一个一般的能跟得上你就行了呗。 智能手机当然， 手机能跟得上我， 跟得上你用就行了呗、啊。 智能手机好，智能手机比那一般手机好。 妈也知道那个好，那贵你怎么不说呀？ 那贵，那财神爷摆哪都好看，一分钱一分货。 说我这话说的够老，财神爷都出来了。 那你不说你每次考试都老太太上鸡窝，这笨蛋。你呀、啊、找你爸去，你爸要说给你买就买，你爸不给你买，妈也没辙。 我们家是我爸掌权， 你妈拿钱， 你就奔你爸那儿去了。你爸呀说了一套跟你妈差不多的话，你也把那句又搬回来了，又说一遍。 财神爷摆哪都好看。 见过你爸说了，少来这套，听辣子鼓叫，你就甭种地了。说不买就不买。 当然了，你最后就倒地， 死了。 就是 大哭大闹啊！ 哎，做一个那个倒闭于地的假象。实际在那儿，我不干了，我不活了啊！不买智能手机啊！ 说班上有智能手机的同学都加了一个微信群呀，他们在群里聊天啊，逗闷的呀，发红包抢红包， 没正事儿。 要是我没有，他们就再也不跟我玩了，我就被孤立了。 被什么了？ 被孤立了。 孤立是哪国话呀？ 我被孤立了。 哦， 我容易因此产生自卑的情绪，无法融入集体。 我是上小学吗？ 你说，哎呀，爸爸妈妈呀，纵观全局啊，统领这个整个的主旨要义啊，我觉着还是买智能手机是很有必要的，对于我心智的成长、将来的发展都是很有关键作用的。 我觉得我要说这话呢，我自己掏钱买一个就行了。 你又转了一个圈，哎呀，现在是互联网加的时代了，爸爸妈妈呀，你什么东西你没有智能的话，你的效率整体是提不上来的呀。你看股市啊， 苹果、 创投啊， 对呀、啊，你又跟你们， 我找地方创投去吧。 你跟你奶奶爷说，老爷爷奶奶老老爷，我要是没有一个智能手机的话，我会被时代淘汰的，我就不会成为一个合格的公民了。您别忘了我那句名言呀，财神爷摆哪儿都好看呐。 一分钱是一分货了，您嘞。 哎，瞧瞧，可怜可怜我呗。 我从小就要饭。 这事儿是一二年级小孩的真事儿。 二年级的小学生要智能手机干嘛呀？ 发红包啊，刚才不是说了吗？不发红包没朋友。 嚯，打小就知道金钱第一呀、啊。 不是，他们就是游戏第一，你知道吗？就比如你玩那个游戏机，我也玩游戏机，咱俩玩到一起去，大磊在旁边眼巴巴的看着，手上没东西啊。 后来我就弄一财神爷盘着玩。 你明白吗？就是融入不了了。 你也融入不了我们。 是，他鞋壳里还有根儿呢。 心理学家也认为，小孩呢，你没有我没有，我容易被孤立。所以呢，这种事儿啊，虽然家长心里都不太赞同，可是呢，如果真成气候，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确实害怕孩子因此产生自卑的情绪，无法融入集体。说到这儿，小猪滋儿的一声，压力来了。 真是的， 为什么要滋儿的一声？ 不知道他想起了什么，大概是20年后有孩子的情景。72变，变出新花样。快乐大街， 王大磊。 嗯， 假如说在大街上，让你碰见500万， 碰见500万溜达呢， 怎么办？ 是吃饱了溜达呢？500万 啊？ 对， 砰一下。跟这500万碰上了， 那 怎么办？ 我就双手拦腰一下，给这500万抱家去。 你打骗你抱不动啊！ 我雇人扛家去。 马小猪，你要说什么？ 那天呀，我碰见了道上有那么一个女的，哎，这大家谁都看见了，都没当回事儿，叫她上前，帮把这500万给碰了。 什么意思？等会儿了， 谁呀、啊？这是啊， 大哥 啊。 不好意思啊， 哎呦，什么不好意思就完了？ 上 哎呦呦，怎么了？ 我出事了！ 哎呦， 哎大哥，我200吧，行吗？私了200。 什么？再说一遍。 不是跟你稍微蹭块白吗？ 您认认这车，您认识吗？ 不认识。 不认识。 嗯， 这是哎，姑娘，不认识这车吗？ 不认识。 这是件名牌。 嗯，耐克的。 您是不是就买过鞋呀？ 这是世界国际名牌， 哎， 斯坦尼斯拉夫斯。 我是司机啊。 哦，你是司机啊？ 我跟你说，姑娘，先不说这车是谁，我先告诉你这车叫什么 啊？ 这车叫劳斯莱斯。 别逗，想这吓唬人，别逗啊！ 谁逗了？ 劳斯莱斯能在这儿满大街跑吗？ 劳斯莱斯 都是在酒店里，谁结婚用一下？ 您那意思，劳斯莱斯都是别人用的是啊？这是我们老板的专车，我们老板专门买的这个。您看这头了吗？这标，这小人看见了吗？这就是劳斯莱斯那俩儿，这车叫幻影。 哎，姐儿，人家还真没讹您，这车我刚刚已经上网查了，确实是劳斯莱斯， 哎、 大概起值不到600。 啊，550多个啊， 550万 啊， 万， 万， 哎，这姑娘怎么直小狗叫啊？ 虽然呢，这是轻轻的一碰，但是我是司机，您知道吗？我做不了主，要不然这样吧，咱们报警吧，啊？ 不要不要！ 你说什么呢？ 你是想吓唬人行不行？ 谁吓唬你了？我跟你说，这个咱们就报警，好不好啊？您别坑爹，不是你说点我能听明白。 大哥，这车那么贵，你看我这种，你给我几个我也赔不起啊。 我给你几个？我给你几个什么？嘴巴？ 我把我自个儿赔上，我也赔不起、啊。 别，你说你就因为这个把自己再赔进去？ 那你 我也做不了这主啊。 老板有对象吗？ 我们老板孩子都好几岁了。你后悔了， 姑娘，我刚上网查了啊， 有过这个追这个劳斯莱斯的事儿，把人家保险杠给撞坏了。 嗯， 修了修保险杠，哎呀，没多少钱， 那 十几万，不到二十万。 比我车还贵啊！ 我估计倒差不多，也就是十二三万啊。 我车的， 但是您这 四万二六， 不叫碰点漆，没那么严重。但我估计啊，一万块钱打住了。他们同意了。 一万可能不行，我估计你看这是贬一坑去，要是这个修好了加上人工，在 4S 店我估计怎么也得三四万。 你老板有兄弟姐妹？有兄弟吗？ 我们老板有兄弟啊。 有没有没结婚的兄弟？ 我可是那兄弟里好像没有几个活着了。他怎么了？ 他向外星人求救呢。 不是你姑娘，你先别着急，哎，你别哭，你别难过，真的，你别哭，这你听我说，咱们找这个交警出个这个责任书啊，回头我不行，咱走保险。 那也是我追你呀、啊，要不赶上你追我？ 哟哟哟哟，好，这俩人真成啊，接着撞车说感情问题了啊。 你追我行吗？ 我追你。我追得了你吗？关键是您看出来了，您撞这位置，我追你，我怎么会后门子坏了呢？ 那你别告诉你老板，挡着点。 姑娘，您要是撞的小点也罢，您看这一坑我挡得住吗？ 再说他们老板肯定从这门上车、啊、是不是？ 我认识一修理铺，你要不然你给敲的去。 您认识一修理铺管什么用啊？ 修车厂，您敲的敲的去。 我敲的敲的去，我敲的敲的不管。我你听我说，不这样，我跟。您先别着急叫啊，姑娘，我要跟老板商量商量，我们老板既然买得起这么贵的车呀，估计也不在乎那点修车费，好不好？ 是吗？ 哎，我问问他。你要保持镇静啊，姑娘。 你问问大哥。 哎， 你可好好帮我问问。 哎， 我知道错了。 哎， 你看 你还让不让我问了？哎，姑娘，我还真打电话了。 怎么样？ 我们老板说了， 嗯， 这个确实是这样的，他有兄弟没结婚。 刚才我们说的这事儿，哥是个实事儿。安徽省合肥市在那个怀宁路交口西侧，一个女司机驾驶大众汽车驶出地下车库，转弯的时候不慎撞上了正在直行的一辆黑色轿车。女司机下车查看，发现自己撞上的竟然是劳斯莱斯轿车，听说这车呀、啊、价值500多万。哎呀，听完这事儿以后，女司机就吓傻了，一阵一阵的哭啊。不过交警勘查现场之后，大众全责，双方开走各自车辆，维修事宜正在协商当中。 这个事儿传到网络上以后啊，有朋友就说了，价值150万以上的车呀，必须得强制性的买全险，要不然呢，真出现了剐蹭，老百姓可真赔不起。当然也有人说了，要这事儿我碰见我也得哭，辛辛苦苦大半年赚的钱呀，还抵不上这好车的一点点油漆呢。你看还给外星人发无线电波呢。 当时你有没有也惊出一身冷汗呀、啊？幸亏不是我应小猪开车上路。 没有，我也着急，我就想问问那哥们儿，再打听打听他们那老板 有没有妹妹， 没结婚的妹妹， 有一二姑妈。 小花，你等着啊。 新鲜事儿，乐呵事儿，好玩的事儿。 大爷大妈爱跳舞，年轻的人们爱怀旧。 都市人乡下去种田，胡同里有了咖啡店。 市井生活的创意，时尚新活力。 前方到站是快乐大街，有去往快乐大街876号的乘客，请您准备下车。 再忙也得给自己个儿留点时间。 小底、英明、王大磊与您不见不散。98里，那你还是跟他谈完了以后不成，你才介绍给王大磊的了？ 谁说的？根本就没跟他谈过，就是因为他，你想啊，平时他穿的跟小少女似的， 谁呀？ 就那抹的跟那个小亮片的眼影。 来来来，别说了，别说了。 还说谁呢？ 来来来， 去什么？我在窗户根里也听半天了，以为我不知道啊？ 你也太挑了，咱们。 他那性格那捯饬的就接受不了，浑身都往下掉渣。 这么形容人家可不好。 你这他，你说他不爱干净也行。你这不那什么叫浑身往下掉渣？你还说那么个大音，你就让我们听着，我这 他粉扑太厚啊，啊，没事还老黄瓜刷绿漆装嫩，你这玩意儿受不了，干嘛？ 我是想着你们俩能成的话，你是吧？ 小柱啊，这人你自己留着吧。 当时我正缺一打麻将的凑个手，你说你要跟他成了的话，那天不就玩上了吗？ 不是。你们就为凑一手啊？哎，你们这把我豁出去了，幸福的怎么办？ 对对对，开玩笑，开玩笑。不过就是这个那姑娘，说实话，我见过她，我也觉得她那果冻妆化的有点过，一碰是哈。 她就是 不老， 不愿意接受这个现实。而且小花这话说的对，为什么她能打扮成这样，大家还觉着稍微有点过分，就是因为她还不是特别老。真说一老太太扮一18岁大姑娘。你再觉着别扭，我也能认， 那也没差多少啊。 你要现实生活中老有那么一个说话办事的，不在那年龄段，不在那点儿吗？我觉得也挺吓人的。你碰没碰见过？就明明比你大出10好几岁，然后张嘴闭嘴都是人家什么害怕怕什么的， 害怕怕。 我觉得在现在这样的情况下吧，这样的好像还比以前多，以前这样少。 嗯，你说因为现在化妆术高明了， 对对对对对， 人的营养也好了， 哎， 孩子也生得晚， 是， 有时候看不出来， 哎，呵，你真有体会啊。 一个年龄必须干一个年龄他那个阶段的事情，过了以后呢，只要不太做作，我还是能接受的。 说的太有道理了。 小猪半天没说话了， 哎，你说说琢磨哪姐姐？ 我琢磨什么姐姐呀？ 小猪现在迷上了一个电视剧，叫《隋唐英雄》 啊， 说的最爱的就是刘晓庆、陈冲、张卫健。赵云轩这四个人， 小时候没看过吧？没看够吧？ 那天他跟我说了，四人加在一起200岁的，啊，超过200岁的这么一个队伍， 一人平均50。 当时他畅想，他50岁的时候能不能还演一个18岁的少女？ 放心吧， 我是一男的，我50岁以后还演个18岁的少女， 这辈子他没戏了。 我这玩意儿，这绝对是病态，我告诉你。 小伙儿，小猪当时感慨说，他们一个个画的怎么那么好啊？那皮肤嫩的都掐出水来了，当然啊，背后又恶毒地说了一句：“切，都是化妆师、灯光师，画皮的功能。”接着他又转过脸说：“ 啊， 你看人家显得这么年轻，58岁的演20多岁的小姑娘啊，这个男主角还张口闭口的丫头丫头的叫，你说人家得多自信？可是他翻过脸来又说：‘切，这不就是装嫩吗？’ 这就翻脸了。 想了想又觉得不太对，又接着说：‘ 又翻脸了。’ 能扮嫩那也是人家演员的本事啊。”然后又转过脸说：“当然了，我觉得这要是太装的话也受不了。” 嗯，两面交。 他两边说：“ 本来就是真两头躲。” 认为啊，这个年龄到一定程度的， 怎么样？ 可以塑造一点年轻的。但是您比如说这58的演18的，当然演技好是一方面啊。他总归是您是演38的我都认可。那58的状态跟18，那眼神，王再来。 啊， 给你两个选择， 你说， 一个是18岁的女朋友，一个是58岁的女朋友，您甭选，一眼您就看得出来吧？ 那是， 你看电视又不用结婚呢。 也对。 哎，你怎么也两面交了？ 这都有道理啊。 当然了，小猪是个真实的人，他的心还停留在几岁小孩的这种心智上，但是呢， 身体已经不由人了， 依旧年轻。 娱乐72变，爱听这个节目，喜欢小花、小柱和大磊，都是我的好街坊。大家好，我是吴京。昨天碰见大磊了，大磊瘦了，头也瘦了，脚也瘦了，腰没瘦，两头尖尖。哎，小花那叫怎么大个来的？ 2.1，2.8个，两头尖尖这么大个。 娱乐72变，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明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